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见；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月纷纷；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这里曾经有非常强大的演出阵容，张寿臣、马桂元、郭荣启、赵霭如、常连安、侯一晨、刘宝瑞、郭全宝、白全福、罗荣寿等老艺人都曾在这里轮流献艺。作为集中演出相声大会的场所，启明茶社在相声艺术发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常连安创办的启明茶社。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常宝霆和白全福是相声界公认的黄金搭档，两人自从在启明茶社结成了搭档，一直合作到1993年白全福去世，可谓是终身伴侣啊。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爱优点》。 拿我们哥两个来讲吧，都在才学习这个时候， 哎， 的确是水平很低。 是， 他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哎、您看这水平是能够保暖24小时的， 暖水瓶啊，像话。 你看这个相声啊，它所表演的内容是很多， 是，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一个相声演员呢，这个生活是很要紧的。 嗯， 你看一个相声演员走到哪里，随时随地的都要观察生活， 不错， 都要注意生活，啊，但你也有的时候想不到啊，什么东西在相声里头，哎，就能够用上， 都是材料嘛， 那各方面的生活都得要体验， 是， 都得要体会。不过有一种生活，在我来讲。是不能够享受了， 什么呢？ 搞对象的生活没有了。 怎么意思呢？ 因为在过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对， 我的婚姻呢，就是包办婚姻，主要是赖旧社会那个制度。 对，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指着媒婆一说，父母瞧着合适了就给办了，啊。那个时候的婚姻怎么样？跟这个跟抓彩一样， 是 撞大运。100对里头啊，不一定这个有几对美满的。 哎， 那的确是跟抓彩一样，撞大运，碰上个好的了，一辈子不错。 嗯， 抓不着闹块糖，完了， 闹块糖啊！ 你再想想现在，婚姻自主，男女二位同学也好，同事也好， 啊，彼此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搞上了再结了婚，多么幸福。 就是 有时候走在马路上，我看那个一对儿一对儿的一走，我且跟着呢。 你跟着什么呢？ 嗯，跟着倒没有别的目的 啊， 我是羡慕，这是多么幸福啊！有时候一跟着多老远，有时候也耽误事。 嗯， 那天在百货大楼，嗯，我刚买这么一个暖水瓶，我一回头，我一瞧这二位，呵，个儿合适漂亮，我紧跟着。这女同志说了一句话，把我气了。 说什么？ 那什么有奶油的吗？ 啊， 拿我当卖冰棍的了。 赶紧回去吧，我多逗会儿。 你说这现在这是多么幸福？ 是 啊，不管是同学，不管是同事。两个人都彼此了解了， 哎， 互相认识了。你爱我工作是进步，我爱你啊，学习上很努力。这个彼此都是英雄爱模范， 嗯， 好的爱好的，搞上了，这是多么幸福。 对， 据我想是都爱好的， 嗯， 这是肯定的。这个人越进步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啊有很高的要求， 嗯， 谁都爱。 哎， 据我想，这两个人一谈话也是这样。比如说吧，两个人休息了。彼此要交换一下意见， 谈谈。 男方呢，要问问女方， 嗯， 究竟喜欢自己什么地方？我想这个女方谈的时候，准是爱他的优点。 对， 比如说两个人一谈， 嗯， 小白， 小白， 这有什么关系？那这就许你姓白，不许人家姓白。 哎，对对。 你这人，你这点头干嘛？ 同姓同姓， 当家的不许是怎么着？小白， 嗯， 我想问问你，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这小白说什么呢？ 你看看小白喜欢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哎， 我喜欢你什么地方啊？嗯，第一，我爱你的就是工作上您能够肯钻研。你能够积极地挖潜力找窍门，给国家节约财富。第二样我喜欢你的就是学习上你是很认真的，你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另外你能够团结同志，尤其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爱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对， 据我想没有这个人说这种缺点越多越可人疼。 嗯， 有爱那个人的吗？有这么说的吗？ 情感缺点。 小白， 嗯， 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呢？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你会说瞎话。嗯，我跟你认识这么些日子了，你是一句实话没有。你编的那个瞎话可是太圆圈了。第二样我爱你的就是逮谁跟谁打架呀。咱这群人你算打遍了。尤其我最爱你的就是胆子大， 敢想敢干， 谁的钱你都抄着敢花了。 就这个呀，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1937年的春天，天津的相声名家常连安带着二蘑菇常宝林到北京的新罗天演出，他们俩说的相声很受北京听众的欢迎。有一天，一位老观众对常连安说，你们一家子都说相声，哎，为什么不自己挑个班弄个园子呢？常连安说，我们变戏法说相声的哪儿有钱呢？这观众就说，我能替你们找个地方，在西单商场里头，你们要是看着行，我就把它租下来，咱别赔钱，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光头笑星陈寒柏是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的得意门生，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听陈寒柏讲一讲他拜师侯耀文的经过。 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寒柏。 1987年5月16日，陈寒柏正式拜侯耀文为师。在此之前呢，陈寒柏创作的相声已经在全国获了奖，却始终是没门没户，于是啊，便有人帮他张罗着拜师了。 85年，我自己创作了第一个段子，叫《二进城》，讲农民的。86年的第二段叫《心愿》，讲老年再婚的。当时写的是我父亲，是我父亲。我听说我父亲要再婚，我那种感受，那个相声不错，参加全国比赛得了3等奖嘛。当时就用这个段子在沈阳参加辽宁比赛的辽宁省比赛的时候得了2等奖，创作表演都是2等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么大赛，你知道，评委里边就有侯先生。我的恩师侯耀文侯先生，当时呢还有中国曲协的那个组联部的谁啊，王丹雷老师，他也去世了。他就说，哎，韩柏，你这相声可不错，说的不错，但是你有师傅吗？我说没有。他说你看，我能看出来你是海清，你业余，有些东西不到位。说相声啊，你得拜一个好的老师，拜一个好的老师对你相声事业绝对有帮助。你要想干这个的话，你要是这里的事儿，你就拜一个老师。我说拜谁呀？谁能收我？他说你看，来了这么多专家，你看好哪位了？你看好哪位？我跟你说哪位去。我连想都没想，我说想拜侯耀文。他说好啊，那我跟你说，也寸劲儿，也巧劲儿。演出了，我们这次汇演完了之后，我就回大连了。我师傅他们呢上营口演出，回大连做好了盘，我往全国来送这个带，送带参加全国比赛啊。结果坐火车回去，我坐火车的时候，我上那铺上6个人的铺硬卧，那时候。侯先生他们还做硬卧呢，6个人的铺，我在上铺，底下空着5个。哎，这5个人怎么没上？到大石桥，呼呼啦啦上5个人，上5人，我一看谁呢？侯耀文、石富宽、李金斗、陈永泉，还有一个是赵岩。这5个人上来，你说就这么巧，就这么寸。当天呢，就是侯先生跟我在火车的连接处，我们一块吃完饭之后，在连接处，从基本上就是从沈阳啊，快站到北京了。我们俩聊了一宿。他也是为了就是了解我吧，哎，聊了这么一宿，聊了之后他就跟我说，那可以了，我对你也有所了解，我也调查过，通过跟你谈话呢也知道你的想法了什么，这样吧，这次正好你到北京，咱就把这事儿争取给办了吧。当时我拜师当时花了还不到200块钱。 就这样，有了门户的陈寒柏终于不再是业余身份了。后来在师傅的引荐下，他见到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大师的幽默也让他印象深刻。 后来我师傅就领着我见的这个侯大师侯宝林侯大师。当时我穿了一套运动装，你知道吗？穿了一套运动装，那会儿挺兴的运动装，穿运动装。下午记得很清楚，去看侯宝林老师侯大师，当时我就特紧张。那会儿说见 侯宝林侯大师那简直太可怕了，太吓人了，也不敢说话，在那站着。侯大师看着我穿运动装，他说问我你多大了？我说我二十多。哦，你叫什么？我叫陈寒柏。哪儿来的？东北的。你是搞什么项目呢？我说我搞项目。我一看穿着运动装，大师跟我幽默呢，这是。 都知道侯派相声的一大特点就是柳活绝佳，那陈寒柏的柳活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陈寒柏和搭档王敏表演的说唱趣谈。 高兴在大周末呀，跟朋友们在一起相聚。 对 啊，高兴见着大家。 是啊， 有许多朋友就问我们。 问你什么？ 说你们相声演员呢， 嗯， 这素材打哪儿来？ 你怎么跟人说呀？ 我跟朋友们说了， 嗯， 我们这素材啊，就打咱们生活中来，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相声的素材， 是吗？ 今天到这儿呢， 嗯， 有这么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给各位换个口味。 换口味？ 不说相声了。 干嘛呀？ 我在这儿，我想给各位朋友， 嗯， 演唱一首歌曲，我不知道大家您欢迎不欢迎。 先给大家唱首歌， 来演唱一首老歌。 什么？ 叫《京港之夜》。 哎，这歌好听， 在这儿给朋友们抒抒情。 啊，我们欣赏一下。 您注意 啊， 抒情开始。啊，京港的夜呀，静悄悄。 嗯， 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 微笑，听了吓人。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 行，你怎么困了呀？ 我这抒情抒大发劲儿了。 是啊， 好听不好听？ 真好听。 抒情不抒情？ 真抒情啊。 可惜一点。 可惜什么？ 没伴奏的。 有伴奏的呢？ 更好听。 是吗？ 那当然了。 你说的 啊， 这样 怎么样？ 我在这给你伴奏怎么样？ 说什么？ 我想在这给您伴奏。 你 啊， 还会伴呀？还就走？ 你还别不信， 嗯， 擅长就是伴奏， 是吗？ 对， 那您给我伴了。 咱们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就是我能伴上，你就能唱上来吗？ 不就是《京港之夜》吗？ 对啊， 您怎么伴，我怎么唱， 是吗？ 没问题， 咱们试试。 来， 开始。 我就不信他能伴好。 我非难为难为他不可。开始啊。 哒啦滴滴滴啦滴哒，哒啦滴啦滴， 长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龙杆龙杆龙杆龙杆龙杆龙杆。来啊，你这是我能伴上就得唱上来，对不对？再来啊。 哒啦滴滴滴啦滴哒，哒啦滴啦滴， 长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龙杆龙杆龙杆龙杆。唱。 龙根龙根龙根龙根龙根龙根，金刚的夜， 当个里个龙根龙根龙， 静悄悄， 当当当个里个里个里个龙根龙根龙根龙， 海浪把战舰， 打个里个里个龙根龙根龙根龙根龙根， 轻啊轻的摇啊。年轻的水兵， 滴个里个里个龙， 头枕着波涛， 滴个里个里个龙， 睡梦中露出 不大清仓， 甜美的微笑。 刚刚为您送上的就是陈寒柏、王敏带来的说唱趣谈。把自己领入相声这一行的人是师傅侯耀文。 把自己从东北带到铁路说唱团的人还是师傅侯耀文。对于这份知遇之恩，陈寒柏始终不曾忘记。 就是我师傅教我们呢，对我和对别的师兄弟都一样，就是看你的领会能不能吃透他的意思。你看最简单，有一次我们两个人，我们爷俩一块参加春晚，春晚等排练完了都半夜十二点了将近，他拉我回家吃面条去。回家他刚从海南回来，买了一堆非常漂亮的那个贝壳在桌子上搁了，我去看，哎呀这好看。他就上厨房去做饭，做完饭端了两碗面条出来，一看我看了贝壳就问我，这好看吗？我说太好看了。你知道为什么好看吗？我说您说为什么。第一，它是天然的，第二，它朴实，它没经过任何这个加工，没经过任何修饰，那么自然啊，看着就那么高雅。以后记住，你说相声也得像贝壳这样自然朴实大方，来自于生活。这是吃饭之前给您记这几句话，记一辈子。 师父的几句话让陈寒柏铭记在心，所以在舞台上陈寒柏也常常是操着一口方言进行表演。下面呢，我们就来听陈寒柏王敏带来的相声《希望》。 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演出我们这个节目啊。 道路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没有对象我心里空荡荡。走四方哎，我看见了一个大姑娘，头发不长，模样还挺漂亮。 大姐，咱看看姐哥。等会儿，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大姐。 你管我叫大姐？ 坏了，你不是大姐。 不是大姐， 是大嫂 啊。 还爷们儿吧？ 看，你这不大喘气吗？ 不是同志啊，你不知道啊。 啊， 我这个心里头一着急啊，我这个眼睛就乱了。 是啊， 咱搭上你长得漂亮点吧，我就把品种给看差了。 啊，我问问你吧，什么事你这么急啊？ 没听出来吗？ 没有啊， 找对象啊。 给谁找对象啊？ 给别人找对象，我能急成这个样吗？我呀， 说了半天给你自己找对象。 你多帮忙吧你啊。 是吗？我得先问问你，你有多大岁数了？ 35了。 35了 啊？ 那边刚离，这边想再续个小的。 谁刚离呀？ 啊， 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原装原配的小伙子。 就是没结过婚。 我结过婚 啊。打算找个什么样的？ 我这个条件要求不高啊。 这就好办 啊，只要是大学生，那个模样呢 啊， 长得像个模特也就凑合了。 就你 啊， 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生长得像模特 怎么样？ 难点儿。 难点儿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我有优惠条件呢。 什么优惠条件啊？ 只要女的愿意给我 啊， 我负责把她的户口办到我们那儿去。 好，你能办户口？ 我有指标啊。 太好了、 哦、 说说怎么办 这个事儿哈。 啊， 咱得怎么办？ 怎么办？ 我先把她调到我们村里，然后呢， 你往乡下办户口啊？ 靠海边上、 哎、有船也没人去。 怎么了？ 像话吗？有往乡下办户口的吗？ 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看看什么？ 多少城里打工的想把户口办到我们那儿没有指标啊。 是啊， 我们现在的农村和原来可大不一样了。 有变化。 你看我们那个村里 啊， 我们那个脑子 啊， 那都是带电的了。 脑子带电的？ 就是那个咔嚓嚓咔嚓嚓咔嚓嚓带电， 就是用上电脑了。 对了、 啊、 出了门呢、 啊、 我们做的都是带盘的了， 有车了。 对了， 明白了。 在城里住几间房子？ 我 哦， 两间。 完了 完了， 我们那会儿老母猪住两间半。 你这怎么说话、啊、你这 真是 啊， 一间餐厅一间卧室半间厕所两间半。 我问问吧，你住几间？ 我住的那就不论间了。 那论什么呀？ 论洞啊。 论洞？ 对了。 那么你们出来进去就得这样吧？ 你说的那是耗子。 不是，你怎么告诉我论栋啊？ 我们那是一栋楼两栋楼的栋啊。 哦，那个栋。 对的。 那么你住几层啊？ 不宽敞。 不宽敞。两栋楼。一家两栋楼。 怎么样？ 这么好的条件。 能找来大学生吗？ 哎，不是，你这么好的条件干嘛非找个大学生啊？ 大学生有文化呀。 是啊。 有知识啊。 对。 技术上他是我的老师。 啊。 在家里是我的老婆。 老 出了门呢、 啊、 还能给我当秘书。 我忘了问了， 嗯， 你是干嘛的？ 我是搞海产品的， 啊，就是街头卖蛤蜊的。 你怎么说话呀？ 啊， 你看见哪个卖蛤蜊的后边跟着个秘书啊？啊， 不是，哎，总经理，这位先生要卖两毛钱的蛤蜊，你看咱是称你还是抓呀？啊， 找话吗？ 说半天呢。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搞海珍品捕捞的。 这海珍品可值钱， 可是捞着捞着我就发了现了。 发现什么？ 这个海珍品呀、 啊， 它越捞越少啊， 多新鲜的，资源有限嘛。 咱可不能富了这一代，再穷了下一代啊。 还有点远见， 攒了两个钱儿 啊， 我就开了一个海珍品养殖场。 这么说，您是位农民企业家？ 你说这个人呀， 啊， 他就是怪了。 怎么了？ 没有钱的时候吧， 嗯， 难。 是啊， 等有了钱呢 啊， 就更难了。 有了钱怎么还难呢？ 不会花了， 这好办，你给我呀。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怎么不会？ 怎么不会花呢？我就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小钱啊 啊 变成大钱了。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啊。 所以说你想起找大学生来了？别别着急，我帮你个忙。 你怎么帮我？ 怎么帮你 啊？ 这样，我回家先跟我爱人商量一下。 大哥 啊， 大哥，你这个人热情，心眼好，我知道。 是啊， 但是二婚的我是不想要了。 你要我得给你。 怎么了？怎么了？ 像话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跟我爱人商量一下 啊。 他有个妹妹， 妹妹 水产学院刚毕业， 专门研究水产的， 哎， 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吗？ 正想找个地方施展一下才华。 你说的这是真的？ 好事吗？ 太好了，这可真是穿着铁鞋找不着，没想到今天在这瞎猫碰上个死耗子。姐夫 啊， 姐夫， 等会儿， 姐夫， 我等会儿， 姐夫，姐夫，你咱先这么叫着， 你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我的好姐夫呀， 看。 姐夫， 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姐夫，我问问你啊。 说啊。 你这个小姨子啊， 啊， 他会外语吗？ 干嘛还得会外语啊？ 我们经常的跟外国人打交道啊。 是吗？ 那不上一回吗？ 啊， 来了一个日本人， 嗯， 要给我做买卖。 好啊。 见了面呢， 啊， 人家这个日本人呀、啊，就跟我说了。 怎么说的？ 哈西米马西代，多少有点辛苦。 你也得这么回答人家呀。 是啊，我也说了呀。 是啊， 我说你 说呀。 他怎么说的？ 哈西米马西代 啊，东西我便宜卖。 东走要拉西裤 啊，下海要穿皮裤。 来，还是卖蛤蜊的词儿啊？ 他什么意思啊？ 人家说呀，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我不懂哎。 嗨， 好好的一笔买卖，一句话吹了。 我明白了、 哦、 你那是缺少一个外语人才。 对的。 好办、 啊、 我爱人还有个二妹妹在外语学院当翻译， 也愿意到我们那儿去， 可以商量商量。 姐夫 啊， 太好了，姐夫。 是吗？ 姐夫。我还问问你啊， 啊， 你这个二小姨子他会画图吗？ 怎么又改会画图了？ 哎呦，我们那儿的山了，我们那儿的海呀，我们那个房子，我们那个田呢、啊，得找人去给我们画呀、 哦。 我们照着那个画往前走啊，我们。 明白了 啊， 您这还缺少一个规划设计人才。 对对对对对， 好办 啊。 我爱人还有个三妹妹，在规划设计院工作， 也愿意到我们那儿去， 可以调过来呀、啊。 太好了， 怎么样， 姐夫 啊？ 你有会电脑的小姨子吗？ 有， 搞管理的， 有。 懂法律的 有， 那个什么 有，你要吧，我有。 你等会儿 啊， 我问问你啊， 什么事儿？ 你一共几个小姨子？ 我呀、 啊，啊， 五个。哎，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恁丈母娘家里产量不低呀、啊。 怎么说话呢？这是 有那么多小姨子怎么？ 刚才我是跟您开了个玩笑， 这可不是闹的。 不，你先别着急。我刚才说的这些啊，里边有我爱人的表妹， 还有表妹， 哎， 都听你的吗？ 都听我的。 太好了 啊， 姐夫，你把他们五个都给我弄了来。 你全要啊？ 我都有用了。 那有用也不行。 你不知道 啊？ 再过几年呢？ 啊， 我们那个事业就发达了。 发达了，这五个也不能都要。 我们那个产量可就上去了。 上去了也不行。 我们那个钱就越来越多了。 钱多了也不能胡来。 我们那个感情就越来越深了。 感情深，你得几个一个谈呢？ 是啊，有一个就先给我登记了。 那么那四个呢？ 我还有四个表弟嘞， 他给包了。 这就是陈寒柏、王敏和说的相声《希望》。自从拜师侯耀文以后，陈寒柏就深深地体会到了严格要求这四个字的威力，要不他怎么会晕倒在师傅家了呢？ 我师傅给我排练，曾经给我排休课过，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没受过那么严格的训练，给我排练就那么一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这一句说的不对，练了一下午，最后咣当倒那去了，给我师傅吓坏了。当时奶奶还在世呢，奶奶也吓唬，从冰箱里拿出那个，把他家所有的冰拿出，在毛巾里包着，搁我脑袋上了。我估计是头发就那会儿落下的残疾，估计就是。后来我师傅就挺害怕，就说这孩子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身体上怎么能休克呢？就太紧张了。 听陈寒柏说完了他与师父侯耀文之间的小故事，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齐秦的老歌《往事随风》。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说不得忘，一切都是灰暗，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我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